间落下场雪，我抚平音倾诉万千。帘外响起一双将琴声难却，刹那间过往世界湮灭，江南有梦烟雨。 不太 线，任你跳动的和弦，随着吉他那一座该日看这天。 留一半相思上大道。

青山嘲笑世间情难量的天作可怜的 你呀、啊、你懂我心好走 想了 柳骨存风柳容影雪秀柳冠四时曾邂逅佳人西洲 西洲河游云树披高桥银线房外一不收之子千鸟手机成不要入花愁拒绝 进去桥河进城门通 盼你渡口带你桥头松香街提走回去龙袖护出怀袖几位是落海连波动要数去狂后先同舟那里胭脂大漠苍蓝寒秋一句秘密满天方言靠寂寞长风万里遥知未相逢今生一场肆意逍遥醉风歌只他不必吼只愿灵犀过西陵 光暗相同。晚来听吹奏，只一听秋水问扶摇，几弦明不可两北斗，却和心相思最温柔。顾盼花发红眸，红然而梦，你若是把酒借回眸，喜我在意尽为红丝天地愁。只此心逍遥不 破的雪摇曳回风，失意灵魂更迭情缘，总惯用轻浮的茂盛淹没深沉。有谁不是少年热诚，孑然一身爱一个人，忘尽了闭上温柔眼神，写得出最刻薄的字文，一击敲着永沉，却不忍是你好分。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两人，谁能有幸错付终身，最先动情的人落去离人伦，为人臣我爱你已擦亮双眼，明月星辰不远万里口入心门，一个孤僻的唇摘获了你手肯献上一吻。长鸣睡梦中无数次的自问，你想要最淋漓的爱恨，一万条征服声，只限你一不染尘。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两人，谁能有幸错付终身，幻想岁月无声，百年之后何余分。我爱你苍凉双眼留有余温，荒芜的心狂野徒奔，你会叹落烟尘，抹去至少悔恨，各自分成。可那些流离失所层层围困，从来酿酒的人分外清醒，独善其身。常言说命运半点不由人，不信常言偏信方寸，那些荒唐传闻化名成为青春，红尘滚滚。 是 琴弦摔断树叶，刚倔强山居远，知己半路就散，结发丛林结新欢，小情侣恰好遇见喜鹊没来上班，我长相惜能如愿，古稀上靠垂帘，老兵凋零 下半日晖，风雨捉不透。 一人共唱小手，太高冰泪难流。锦书松柏暮回首，无语随意歌头。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下残酒，试问眷恋人却大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下残酒，试问眷恋人却大海棠依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松阴朝霞半日晖，风雨捉不透。 一人共唱消瘦，太高冰泪难了。轻舒松把木回首，不语碎一个头。 夜雨疏风中，梦水落下残酒，谁问千里云遮到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昨夜雨疏风中，梦水不消残酒，谁问千里云遮到海棠依旧。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昨夜雨疏风骤，浓雪不消残酒，谁问千里云遮到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昨夜雨疏风骤，浓雪不消残酒，谁问千里云遮到海棠依旧。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